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音流入眼，欢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先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桥子上的绿衣签，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了，西门庆的原型很可能是严嵩之子严世蕃，不过后来严世蕃被更厉害的对手打下去了，家被抄了，脑袋也搬家了。要是以他为原型，这作者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署名啊。为什么花费功夫写了这么厚的一本书，最后却不留下真名呢？难道说这小说影射的人物更尊贵，连说都不能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吗？大恶霸西门庆到底是在影射谁？孙悟空究竟是中国猴还是外国猴？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演变，如若返回原形，这些人物又会是什么样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探访文学人物原型之西门庆原型下集。作为一个小城镇的暴发户，西门庆的形象集合了昏君、贪官和奸商三者融为一体。很多学者都认为，《金瓶梅》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它具有社会的深层含义，甚至更有人提出来了，说这西门庆的原型不是别人，正是明武宗朱厚照的影射。《金瓶梅》这本小说成书于隆庆至万历年间，顺一下明朝的皇帝谱，就能发现作者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离明武宗朱厚照驾崩也就几十年的时间。明武宗这皇上在整个明朝都很出名，就是放在中国史上，那也是出了名的荒淫皇帝。以他为原型写小说，可不得隐姓埋名的小心脑袋吗？昨天咱们说了，这西门庆的家产可是不老少，又跟官场里的人结为亲家，勾结权贵鱼肉百姓。您别看西门庆只做了一个小小的五品官，他的能力可是上能通天，下可触地。凭他的一张便条，税官的官员们都要对他的货物格外放行，他的一句话可以带人消灾，更改生死簿。看看他这能力，瞅瞅他的行为，这是一个普通的财主能做得到的吗？整个小说里把西门庆写的像个皇上似的，能不让人怀疑吗？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代封建社会人和人之间的等级是非常森严的，您官位低，那就得上赶着去看望领导，高级官员绝对不会去下级家里串门， 这条规定到了西门庆这儿全变了。新科状元、山东巡抚，这些人经过清河都会到西门庆家里，还带着礼物。就连钦差路过清河也要专门去拜访西门庆，还说路过这儿不敢不来呀。这西门庆到底是什么人物呢？能够让钦差如此恭敬谦卑？按说您一个五品官接待这么多高官，这不符合身份呢，只能说明这西门庆的真实身份实在是太特殊了。一般这太医是皇家的御用大夫，别人不可能请到太医给您看病，这西门庆却隔三差五的邀请太医到府上来诊断。就算是西门庆神通广大，有这本事，可这大夫的反应也不像是给普通人看病。有一回，这西门庆的爱妾李瓶儿病了，这太医问诊的时候恭恭敬敬，说的都是嘘寒问暖的废话，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这哪像给普通病人看病啊，分明就是给皇后嫔妃看病，唯恐说错了一句话脑袋搬家。在封建社会，一切都围绕着皇上运转，在小说里，西门庆是男一号，一切都以他为中心，说西门庆就是在讽刺明武宗，这证据在哪儿呢？要找证据，咱们不妨把明武宗和西门庆放在一起对比一下。明武宗登上了皇位，这贪玩好动的本性就露出来了，再加上身边有个刘瑾为首的八虎集团，每天就是飞鹰走狗，变着花的玩。明武宗贵为天子，身份高贵，可他呀才不管这一套呢，自己一个人玩有什么乐趣啊？经常跟底下这帮大臣太监混在一起饮酒作乐，那些君君臣臣之类的全靠边站。作为皇上，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后宫佳丽如云，明武宗偏偏就喜欢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费劲巴拉的跑到民间寻花问柳去。做了皇上又没赶上乱世，您只要动动嘴，底下自然会有人上战场给您卖命去。明武宗可不这么想，在宫里待的太清闲，也寂寞无聊啊。于是呢，他就想带兵打仗，骑着高头大马长缨枪往地上这么一戳，战场上一番厮杀，得胜回朝之后万人敬仰，这多威风啊，潇洒又刺激。明武宗这皇上啊，说好听的他是追求自由，说不好听的这是荒唐啊。翻过头来，咱们再来看看西门庆，只要是让他看上的女人，管他什么辈分伦理啊，只要是我乐意，礼义廉耻全都可以不顾，同样是荒唐至极。明武宗跟大臣们混在一起，西门庆跟高官们打得火热，森严的等级制度全然不顾，在这点上西门庆跟明武宗简直是高度一致。伦理纲常是什么？还不是人定出来的，既然是人定的，那人也能把它更改喽。在权力面前，这点伦理纲常又算得了什么呀？不顾伦理道德，这是明武宗和西门庆的共同点。除此之外，这俩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女色。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都说这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可有的人就愿意挨这刀子。明武宗嫌后宫的女人没意思，为了方便，他专门搬到了皇家动物园去住下了。这皇家动物园名叫豹房。里边养着各种猛兽、大力士，还有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美女， 这明武宗好色倒是跟别人不太一样，他喜欢那些来路不明稀奇古怪的女人，光漂亮可不行，还得带点味道。当时皇上身边有几个大臣都是色目人，这色目人呢，他长相跟普通汉人不一样，一般都是卷头发，眼睛呢是淡黄色的，有点这混血儿的意思。这几个大臣知道皇上的口味，就一个劲儿的夸呀，说我们色目的姑娘个个都是美艳妖娆，皮肤白皙顺滑，比起中土的女孩来讲啊，那简直漂亮的不止一百倍。皇上一听真的，赶紧给我找几个来。等这些美女一到，皇上看的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这没出息的劲头啊，一头扎进美女堆里就享乐去了。这些人当然都不能纳进后宫啊，皇上就把他们安排在了豹房，一时间豹房里是佳丽如云，从早先的动物园一下变成了高级夜总会了。明武宗还特别喜欢玩这抢人的游戏，但凡他看上眼的非得弄到手不可。为了好玩，他不拿皇上的身份压别人，直接闯到民宅抢人去。一些个良家妇女都不敢上街买菜了，生怕被这皇上抢走啊。西门庆和明武宗如出一辙，对女人威逼利诱，连哄带骗，要是这女的有点财产，他更是想方设法的把这两样都得抢到手。这李瓶儿原本是花子虚的老婆，花子虚搬家跟西门庆做了邻居，这俩人呢臭味相投，成了拜把子兄弟了，成天在妓院里鬼混。有一天西门庆在花宅里边就见到了李瓶儿，一看就看上眼了，从此是勾搭成奸。后来花子虚死了，这西门庆就有意要娶李瓶儿。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东京汴梁城发生了政治变故，西门庆的亲家受到牵连，一时半会儿的这事儿也就搁下了。李瓶儿在苦闷当中招赘了一个开药铺的叫蒋竹山，西门庆得知以后醋意大发呀，指使两个无赖去蒋竹山的药铺无理取闹，把他暴打了一顿，又买通官府让他吃上了冤枉官司，自己再趁机把李瓶儿给抢回来。当然了，李瓶儿家里的那些财产他也照单全收。最著名的桥段，霸占潘金莲，害死武大，贿赂官府，发配武松，这小手腕耍的又狠又毒啊。从根本上说，西门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的发达都是靠着经商来实现的，这点跟明武宗会是一样的？堂堂的皇上难道要去做生意吗？管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除了军权就是经济命脉啊。明朝的时候，国家和皇室掌管着大量的土地，他们这些土地也需要经营。另外皇上还掌握着大量的店铺，这叫官店。官店自打明朝一开始就已经设立了，跟土地一样，皇上可以把这种店铺随意的赏给皇亲贵族或者是亲信的太监。到了明武宗的时候啊，这官店都改成了皇店，这就相当于皇上自己当老板，属于私人开的铺子。明武宗的生意做得很大，当时东北的山海关、辽阳，西边的大同、宣化府，北京九门之外，像通州的张家湾、卢沟桥，都有皇上开的铺子。堂堂的天子怎么会想到做生意呢？这主意是皇上身边的太监给出的，说您自己当老板，这利润都是您一个人的，这官铺呢，利润是国家的，虽说整个国家都是皇上您一个人说了算，可这自己的钱包他用钱方便呢。 这些皇殿都占据着好地界，交通要道，人多的地方都能看见皇殿的影子。经营者由皇上亲自指派，每年还有营业任务，有的店铺一年要上交万两银子。另外皇上啊，也放高利贷，谋取暴利。您听听这手段，跟西门庆一模一样的。西门庆不仅开药铺，又陆续开了缎子铺、绸绢铺、绒线铺、当铺，外加贩卖私盐、走标船、搞运输，经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生意是越做越大。在短短的几年里，由一个小门脸迅速成为了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巨商。明武宗似乎对经商也特别感兴趣，他也要体验一把做小老板的感觉，干脆在豹房里演练一把，就跟现如今拍电影似的，这豹房开工了，大背景弄街道，找群众演员，灯光舞美全激活了，在豹房里头开设了一条街市，这里边什么样的店铺都有。明武宗在这儿就玩起了过家家，穿着商人的衣服，假装在店铺里和这些人做买卖，讨价还价，玩的那叫一个高兴。不光是店铺齐全，就连街头的杂耍啊、酒肆啊、茶馆啊，都是一应俱全。您别看这样，朱厚照觉得还不是特别满意。为了更加真实，他就让那些豹房的美女啊都扮演成歌妓，他呢挨家挨户的进去听小曲儿。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西门庆的翻版呢。对比了明武宗和西门庆，这俩人跟亲哥俩差不多。这么多证据可以下定论了吧？您别着急，还有重磅人物在后头呢。我要是问明朝有什么特点，您怎么回答呀？估计大部分人呢都会说宦官当权呢。哪一个朝代的太监能像明朝太监似的飞扬跋扈，几次掌握皇权呢？金瓶梅假托的是宋朝的事儿，可小说里这太监的地位可是高高在上，还是明武宗。他刚继位没多久，就宠信刘瑾为首的一帮太监，人称叫八虎集团。早先一开始的时候，这刘瑾只是全面负责皇宫里的娱乐活动，什么舞蹈啊、乐队啊、演出啊，搞得五花八门，皇上都没心思管理国事了，自然这国事的处理大权就落在了刘瑾的手上。据说刘瑾最风光的时候，内阁大学士都要跪在他面前办公。在他眼里头，你内阁大学士既然是皇上的奴才，也就相当于大太监的奴才。甚至还有人说，皇上上朝的时候，刘瑾就站在右边，这群臣拜完君王都得向东北作一个揖。因此民间就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北京城里头有俩皇上，一个坐皇帝，一个站皇帝。那坐皇帝说的是明武宗，那站皇帝自然就是刘瑾了。小说里西门庆当官的时候啊，太监刘公公、薛公公前来道贺，西门庆赶紧穿上衣服出门迎接，就看当时这两位太监的排场，两个人坐着四人轿，那些武官在两边迎接，缨枪夹道。西门庆让太监先走进大厅，一阵寒暄，端茶倒水的，而且两位太监坐的都是上座啊。这缨枪夹道可是高级礼遇，缨枪在那个时候啊是一种先进的武器，只有重要的军队才给配发。万历年间，首辅三朝元老张居正回江陵办理老父亲的丧事，总兵戚继光调来枪手护卫，才享用缨枪夹道的待遇。 刘公公、薛公公不过是管黄庄、管砖木的低级太监，他们摆的排场都赶上三朝元老了。再看看那些个武官的态度，列队欢迎，十分的谦卑。小太监尚且如此，这大太监的威风更是可想而知了。西门庆一向唯我独尊，天不怕地不怕，见了太监却客气多了，可见这太监手里掌着权呢。太监是皇帝家的管家，宫里边的大事小情全仰仗他们。太监招摇过市，在明武宗时期毫不为怪，有了权力，贿赂、贪污就接踵而来了。明朝初期，您贪污啊，还有人说您不道德；等到了明朝后期，您要是不贪污，人家干脆认为您无能。尤其是刘瑾掌权的时候啊，没钱贿赂、被逼自杀的人不在少数，花钱免罪、买官更是家常便饭。这种事儿在《金瓶梅》里更是一抓一大把，比比皆是。明朝正德十六年，明武宗纵欲过度，死在了豹房，年仅30岁。老祖宗朱元璋打下来的江山，经过他的折腾，元气大伤，明朝走向没落。西门庆也是因为纵欲过度，死在了潘金莲的床上，死的时候33岁。随着他的死亡，西门家族也是树倒猢狲散，改嫁的改嫁，关张的关张。明武宗一辈子没有留下子嗣，西门庆的儿子关哥也被猫给吓死了，剩下一个姨父子脱身佛门。这种种巧合啊，或者说是暗示，不得不让后人猜测纷纷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让世界快乐画面。 到以后身体手心的心我们就能爱到都不好像这地方被你融化彻底打开我心房跟你说话 I love you baby You love me baby 未来幸福就是这样一刻来的梦想爱你爱我走在实现梦想